一点不错，这正是我想说的话。邓格拉斯说，喏，凡是空泛的东西，也就是可疑的东西。而先哲说，凡是可疑的都是危险的。也就是说，虽然汤姆森·弗伦奇银行或许自愿干傻事，而邓格拉斯男爵阁下却绝不学他们的榜样。 哼，这话怎么讲，伯爵阁下？ 很简单，就是汤姆森·弗伦奇银行的业务是无限的，而邓格拉斯先生却是有限的。不错，他的确像他刚才所引证的那位先哲一样聪明。阁下，邓格拉斯带着一种傲慢的神气挺直了他的身体答道，我资金的数目或我业务的范围可从来还没有人问过。那么基督山冷笑地说，哼，看来该是由我首先发问的了。 凭什么权利？ 凭您要求解释的权利。您的要求看来已经泄露了您的犹豫。邓格拉斯咬了咬他的嘴唇，这是他第二次被这个人打败，而且这一次败在他自己的阵地上。他自己的态度虽然客气，却含着嘲弄的成分在内，而且几乎到了失礼的程度，完全是一派娇柔造作。基督山却相反，脸上带着世界上最温雅的微笑，露出一种直率的神气。他这种态度可以随心所欲地表现出来，使他占了许多便宜。 好吧，阁下。 在一个短暂的沉默以后，邓格拉斯又重新拾起话头说， 我当努力设法使自己明白这两个字的意义。只请您通知我，您究竟预备要从我这儿提取多少数目呢？ 哦，真的，基督山回答，决定丝毫不放弃他所占的优势。我之所以想开一个无限透支户头，就正是因为我不知道自己要用多少钱。那个银行家认为这一轮该他来占上风了，他向圈椅背上用力一靠，带着一种傲慢的神气和富家翁的交金说， 请您不必迟疑，只管提出您的希望，那时您就会知道，但格拉斯银行的资金不论是多么有限，但却依旧能应付得了最大的借款，即使您要100万。 对不起，我没有听清楚，基督山插话道， 我说100万。 邓格拉斯带着一种目中无人的傲慢神气重复说，我拿了100万够做什么用呢？伯爵说， 哼，老天爷， 阁下，假如我只要100万，我就用不着为这样的一个区区之数来开一个户头了。100万，在我的皮夹里或是首饰盒里老是带着100万的呀。基督山一面说着，一面从他的口袋里摸出一只藏名片的小盒子，从盒子里抽出两张每张票面50万法郎凭票即付的国库券来。像邓格拉斯这样的人，单靠刺激是不够的，要使他屈服，就必须完全把他压倒。这当头一棒很有效，那银行家打了一个寒颤，顿时头晕目眩起来。他呆瞪瞪地凝视着基督山，瞳孔长得非常大。 来，基督山说，您老实承认，您不十分信任汤姆森·弗伦奇银行的负责能力吧？ 这种事情很简单，我预料到有那种可能。我虽然不是一个商人，但也采取了一些预防的步骤。这儿还有两封信，是和写给您的那封一样的。一封是维也纳阿斯丹埃斯克瑞斯银行给罗斯希尔德男爵的，另一封是伦敦巴林银行给拉菲德先生的。现在阁下，只要您说一句话， 我就可以免得在这件事上再使您感到不安，而把我的委托透支书寄给那两家银行。这一场斗争结束了，邓格拉斯被征服了，伯爵随随便便地把那两封从德国和伦敦来的信交给他，而他则战战兢兢地打开信，查验那两个签名的真实性，而且查验得这样仔细，要不是这是那位银行家在神志昏迷中做出来的举动，那就等于在侮辱基督山了。 哦，阁下，这三个签名要值好几千万呢。 邓格拉斯说，站起身来向他面前这位活财神致敬。三家银行的三封无限透支委托书， 哦，原谅我伯爵阁下，我虽然已不再怀疑，但却不得不表示惊奇。 啊，像您这样一位银行家，是不会这样容易表示惊奇的。基督山用最客气的态度说，这么说，您可以送点钱给我喽，是不是？ 说吧，伯爵阁下，我悉听您的吩咐。 哦，基督山答道，既然我们已互相了解，因为我想大概是这样了吧。 邓格拉斯鞠躬表示同意。 您相信您的头脑里一丝怀疑都没有了吗？ 哈，伯爵阁下，邓格拉斯喊道，我丝毫也没有怀疑过呀。 没有，没有，您只是想确定自己没有冒险而已，而现在我们已经了解得很清楚了，再没有什么不信任或怀疑的地方。那么我们暂且来定个第一年的约束，600万吧。 600万？ 邓格拉斯抽了一口冷气。 啊，当然了，悉听遵义。 将来要是不够用的话，基督山态度非常随便地继续说， 好，当然我会再向您要的，但照我目前的打算，我在法国最多不过住一年，而在那个期间内，我想难得会超过我所提的那个数目。总之我们将来再看吧。明天请送50万法郎给我，算是我的第一笔提款。我早晨在家，要是我不在家的话，我会把收条留给我的管家的。 您所要的钱在明天早晨10点钟送到府上，伯爵阁下。 邓格拉斯答道，您愿意要什么？金洋、银币还是钞票？假如方便的话，请一半给金洋，另外那一半给钞票。 伯爵一面说一面站起身来。 哈哈，我必须向您承认，伯爵阁下，邓格拉斯说，我一向自以为凡是欧洲的大富翁我没有不知道的，可是您的财产似乎也相当多，而我却一无所知。您的财富是最近才有的吗？ 不，阁下，正巧相反，我的财富起源很古，最初的遗赠人指定在若干年内不得动用这笔财宝。在那期间，由于利息的累积，资金增加了3倍，不久以前才期满能动用这笔财富，而到我的手里还是最近几年的事。所以您对于这件事无知是极其自然的，但是关于我和我的财产，您不久就会知道得比较清楚了。 当伯爵说到最后这句话的时候，脸上露出了那种曾是弗兰什一匹男非常害怕的阴冷的微笑。 假如我没有猜错的话，邓格拉斯又说，您大概很喜欢图画的，至少从我进来的时候，您对我的画那样的注意和欣赏上来判断是如此的。您既有这种嗜好，收藏的珍品想必一定琳琅满目， 使我们这种可怜的小富翁相应失色。但假如您允许的话，我很高兴领您去看看我的画库，里面都是古代大师的杰作，这可以担保。我看不惯现代派的图画。 您反对现代派的画是对的，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大缺点，就是他们所经过的时间不多，还不够古老。 不然，让我领您去看看那几尊美丽的人像怎么样？是杜瓦尔逊、巴托罗尼和卡诺法的手笔，都是外国艺术家。您大概会看出，我对他们法国的雕刻家是非常漠视的。 您有权利轻视他们，阁下，他们是您的同胞。 但那些或许可以等到将来我们更熟悉一点的时候再看。目前，假如您同意的话，我先介绍您见一见邓格拉斯男爵夫人吧。原谅我这样性急，伯爵阁下，但像您这样有权有势的人物，一定会受到十分殷勤的接待的。 基督山伯爵鞠了一躬，表示他接受对方的敬意。于是邓格拉斯立刻摇了摇一只小铃，一个身穿华丽制服的仆人应声而至。 男爵夫人在不在家？ 邓格拉斯问道。 在的，男爵阁下。 那个人回答。 没有客人吗？ 哦不，男爵阁下，夫人有客。 您想不想见一见夫人的客人？或许您不愿意见深刻。 不。 基督山带着笑意答道。 哈，我不敢妄想能有那种权利。 谁和夫人在一起？迪布雷先生吗？邓格拉斯带着一种很和蔼的神气问。基督山看了不禁微笑，像是他已经叹息这位银行家家庭生活的秘密似的。 是的，那仆人答道，是迪布雷先生和夫人在一起。 邓格拉斯点点头，然后转向基督山说， 李显·迪布雷先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他是内政部长的私人秘书。至于我的太太，我必须告诉您，她嫁给我是委屈了的，因为她出身于法国历史最悠久的家庭。她的娘家姓萨尔维尔，她的前夫是陆军上校乃刚毅男爵。 我还没有拜师邓格拉斯夫人的荣幸，但是吕显·迪布雷先生是已经见过的了。 啊，真的？邓格拉斯说。在哪儿见过的？ 在阿尔佩子爵家里。 哦，您认识子爵？ 我们是在罗马一同度狂欢节的。 哦，对了对了， 邓格拉斯喊道。 哦，让我想想看。哦，我听人谈起过，他在废墟里遇到一件稀奇古怪的事，碰到了强盗或是小偷，后来又奇怪地逃出来了。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也忘记了。但是我知道，他从意大利回来以后，常常把那件事讲给我的太太和女儿听。 男爵夫人，有请二位。那仆人说，原来他已经去问过他的女主人了。 哦，对不起。 邓格拉斯鞠了一躬说，我先走一步，给您引路。 请便。 基督山答道， 我跟随您。伯爵跟着男爵穿过许多房间，这些房间都布置得极其华丽，但总脱不了富家翁夸父炫胜的俗气。最后，他们终于到了邓格拉斯夫人的会客室，那是一间八角形的小房间，挂着粉红色柏林和白色印度麻纱的门帘和窗围。椅子的样式和质地都是古色古香，门上画着不歇派的牧童和牧女，门的两旁每边都钉着一张圆形的粉笔画图案，和房间里的陈设显得很调和。在这座大府邸里，唯有这一个可爱的房间才有点风味。这座住宅的建筑师是当时最负盛名的人物，但这间房间的布置却完全没有按照他和邓格拉斯先生的计划。 本格拉斯夫人会客室里的装饰和布置完全出于他自己和吕西安·迪布雷的心意，但登格拉斯先生却不喜欢他太太心爱的这件起居室，因为他非常倾心于都政府的好古风气，最瞧不起这种质朴高雅的布置。可是这个地方却不许他随便闯进来，他想进来非得陪着一位比他自己更受欢迎的客人来才行。所以实际上并不是邓格拉斯介绍客人，倒是客人介绍了他，而他所受到的接待是热烈还是冷淡，则和男爵夫人对陪他来的那个人的喜恶成正比例。邓格拉斯这次进来的时候，看到男爵夫人正坐在那架镶嵌的极其精细的钢琴前面，而迪布雷则站在一张小写字台前面，正在翻弄一本纪念册。吕西安·迪布雷趁伯爵未到以前，已讲了许多他的特点给邓格拉斯夫人听。我们还会记得，在阿尔佩马斯夫的早餐席上，基督山已在全体来宾的脑子里留下了一个生动的印象。迪布雷虽然不是一个易受感动的人，但那个印象还没有从他的脑子里消退。他对男爵夫人讲基督山伯爵的事，就是根据那个印象叙述的。邓格拉斯夫人以前已听阿尔佩马斯夫详详细细地讲过，现在又经迪布雷这么一说，所以竟大大地吸引了他的好奇心。钢琴和纪念册是社交上的一种欺骗手段，借此可以掩盖他们的注意力。邓格拉斯刺到了一个最和蔼难得的微笑，基督山伯爵则以绅士风度的一躬换得了文雅一礼。迪布雷和伯爵客气地打了个招呼，他只是向邓格拉斯随随便便地点了点头。男爵夫人，邓格拉斯说，允许我介绍您认识基督山伯爵，他是我罗马往来银行热忱介绍给我的，我只要提出一件事实，就可以使全巴黎的妇女都以认识他为荣。他准备到巴黎来住一年，而且准备在那个时间内花掉600万，这就等于宣布要举行许多次舞会、庆祝宴、大请客和野餐。在这一切热闹的场合，我相信伯爵阁下一定会记得我们，正如他可以相信我们在举行大小宴会时一定会记得他一样。这一番恭维的话虽然说得粗俗，但邓格拉斯夫人对于一个能在12个月里花上600万，而且选中巴黎做他挥霍的地点的人，也禁不住很感兴趣地盯着看看。 您什么时候到这儿的？ 他问道。昨天早晨，夫人。 我想大概也像往常一样，是从地球的尽头来的吧。原谅我，至少我听说您老是喜欢这样的。 不，夫人，这一次我只是从卡迪斯来的。 您第一次来访问我们的都市，选的时间太不巧了。夏季的巴黎是一个可怕的地方，跳舞会、宴会、庆祝宴都过时了。意大利歌剧团现在在伦敦，法国歌剧团到处都有，就是巴黎没有。至于法兰西戏院，您当然知道，那是不值一看的。我们现在唯一的娱乐，只是马尔斯跑马场和塞托勒跑马场的几次赛马。您预备出几匹马去参加比赛吗，伯爵阁下？ 我，夫人，不论巴黎人干什么事都愿意参加。假如我的运气好，能找一个人把法国的风俗习惯告诉我的话。 您爱马吗，伯爵阁下？ 夫人，我生命中的一部分光阴是在东方度过的，而您一定知道，那些地方的居民只看重两样东西，名马和美人。 哦， 伯爵阁下，假如把女人放在前面，那就可以更讨好太太们了。 您瞧，夫人，我刚才不是还说需要一位教师来指导我学习法国的风俗习惯吗？哈哈，我说的多正确呀！这时，登格拉斯夫人所宠爱的侍婢走进房间里来，她走到她女主人的身边，低声说了几句话。邓格拉斯夫人的脸色突然变得非常苍白，她喊道： 我不相信，这种事情是不可能的。 那侍婢答道： 我向您保证，夫人，我说的话是千真万确的。 于是，邓格拉斯夫人不耐烦地转过去问她的丈夫： 是真的吗？ 真的什么，夫人？邓格拉斯显得很着急地问： 我的女仆告诉我的那件事。 他告诉你什么了呀？ 就是当我的车夫正要去给我备车的时候，他发现那两匹马已经不在马厩里了，他事先一点都不知道。我很想知道这究竟是什么意思。 哦，请夫人息怒，且听我说。 世界上无所谓幸福，也无所谓不幸，只有一种境况与另一种境况相比较，只有那些曾经在大海里抱着木板经受凄风苦雨的人，才能体会到幸福有多么的可贵。尽情地享受生命的快乐吧，永远记住，在上帝揭开人类未来的图景前，人类的智慧就包含在两个词中：等待和希望。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半点过后继续播出。 团去旅行，中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10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三月踏青北海边，寻到春烟流入眼，我听你唱惊喜，做梦一下出三片，红杏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饺子上的绿衣签，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回忆广播放耳边，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北平的七 夜，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只有那些曾经在大海里抱着木板经受凄风苦雨的人，才能体会到幸福有多么的可贵。 All that was used for vengeance will now be used for good. 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正在播出。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 Why? Take your vengeance.But now the blood you spill is noble. Blood that will never run through your veins. Dengas 说，请夫人息怒，且听我说。 我听你说，我倒很想知道你要对我说什么。这两位先生可以做我们的公证人，但我先把这件案子讲给他们听听。二位，邓格拉斯男爵阁下的马厩里有10匹马，在那10匹马之中有2匹是专属于我的，全巴黎要算那对最漂亮最英俊了。但至少对您，迪布雷先生，我是不必多加形容的了，因为您对我的那一对美丽的灰斑马非常熟悉。哼，正当我已经答应维尔夫妇人明天把我的马车借给他到博洛尼森林去的时候，一看那2匹马不见了，一定是邓格拉斯先生为了自私自利的打算，为了得到区区几千法郎的蝇头微利，把他们给卖了。哦，这些投机家是多么的卑鄙讨厌呐。 夫人，邓格拉斯回答说，那2匹马给你用实在是不够安稳，他们现在还不满4岁，他们使我很替您担心。 喂，你知道得很清楚，上个月我已经雇佣了一个巴黎最出色的车夫，难道你把他和马一起卖掉了吗？ 我的宝贝，我答应给你买一对和他们一样的，要是可能的话买一对更漂亮的，但总之要比他们安稳。 男爵夫人带着一种无限轻视的神气耸了耸肩膀，她的丈夫假装没有看见，转过身来对基督山说， 说实话，伯爵阁下，我很遗憾没有早些知道您预备要到巴黎来久住。 为什么？伯爵问。 因为我很高兴把那2匹马卖给您，我差不多是照原价让掉的，但是我已经说过我急于想弄掉他们，他们只配给您这样的人用才合适。 阁下，伯爵说，谢谢您，但今天早晨我买了一对非常出色的车用马，相当好，而且不太贵，就停在那儿。来，迪布雷先生， 我相信你是一位鉴赏家，让我来听听您对于他们的意见。 当迪布雷向窗口走去的时候，邓格拉斯走进他的妻子身边。 我在外人面前不便告诉你卖掉那两匹马的理由，他低声说，但今天早晨有人出极高的价钱来向我买，一个疯子或是傻瓜，大概是唯恐倾家荡产的不够快吧，竟然派他的管家来，无论如何要向我买那两匹马，结果我从那笔买卖上赚了16000法郎。 来，别那么怒气冲冲的，你可以分到4000法郎，这笔钱随便你去处置，而欧琴你可以分到2000。 邓格拉斯夫人轻蔑地瞟了她的丈夫一眼，但神色已没有刚才那么严厉了。 我看到了什么呀？迪布雷突然喊道。 哪儿？ 男爵夫人问道。 我不会弄错的，那不是您的马吗？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两匹，配在伯爵的车子上了。 我的会斑马！ 男爵夫人大喊一声，跳到窗前。 正是他们！ 邓格拉斯呆住了，竟会有这样的事吗？基督山伯爵喊道，假装出很惊奇的样子，而且装得非常逼真。 邓格拉斯夫人在迪布雷的耳朵旁边低声说了几句话，迪布雷就走过来对基督山说， 男爵夫人想知道您为了那两匹马付了多少钱给她的丈夫。 我也不太清楚，伯爵答道，只是我管家玩的花样，想使我小小的吃一惊的，我想大概是3万法郎左右吧。 迪布雷把伯爵的答话转达给男爵夫人， 邓格拉斯的神色是这样的沮丧和狼狈，使基督山不得不对他装出一种怜悯的神情。 瞧， 他说，女人真是多么不知恩呢，您好心好意地为了男爵夫人的安全着想而弄掉那两匹马，可是她似乎一点都不知道您的好意，但都是这样的。女人往往只是为了任性而不顾安全，自愿去冒险。据我看来，我亲爱的男爵，最好和最方便的方法还是让他们去胡思乱想，他们爱怎么干就随便他们去怎么干。那么要是发生了什么不幸的事，至少他们没法怨旁人，而只能怪自己了。 邓格拉斯没有回答，他心里已经预感到自己和男爵夫人之间会大闹一场。 男爵夫人这时气势汹汹，眉头紧皱，像是奥林匹斯山上的众神之王，预示着一场暴风雨就要到来。 迪布雷看到浓云渐集，不愿目睹邓格拉斯夫人的盛怒爆发，就突然想起了一个非去不可的约会，而基督山伯爵也不愿再多耽误时间，怕破坏他所希望获得的效果，就鞠了一躬告别了，让邓格拉斯独自去受他妻子的怒骂。 妙极了，基督山一面向他的马车走去，一面暗暗地说，一切都能按照我的希望进行，这一个家庭的安宁从此就在我的手里了，现在我要再试个妙计，把他们夫妇两个人的心都赢过来，真有趣。可是虽然如此，还没有把我介绍给欧琴妮邓格拉斯小姐，我倒很高兴认识认识她，但是没有关系。他带着他那种奇特的微笑继续说，将来总会认识他的，我已经打了基础，时间还充分得很呢。 伯爵带着那念头走进了他的马车，回到家里。两个小时以后，邓格拉斯夫人收到了一封动人心弦的信，信是基督山伯爵写来的，信里说， 他绝不愿意刚刚踏进巴黎人的世界就是一个可爱的女人失望。那两匹马送回来了，还是佩戴着他们早晨所带的玩具，但在马头上所带的每一朵蔷薇形的雕饰中央都已按伯爵吩咐镶上了一粒钻石。基督山伯爵也写了一封信给邓格拉斯，请他收下一位怪富翁所送的这种怪礼物，并请男爵夫人原谅他采取送还马匹这种东方式的礼节。当天傍晚，基督山由阿里陪伴着离开巴黎到阿多尔去了。第二天下午3点钟左右，铜锣一响，阿里被召到伯爵的面前。伯爵对他说，你以前常常对我说，你抛套索的本领非常高妙。阿里骄傲地挺直身体，做了一个肯定的回答，好极了。你能用套索拉住一头牛吗？阿里又做了一个肯定的手势，一头老虎呢？阿里点头表示可以。一头狮子呢？阿里做了一个抛套索的动作，然后模仿套索勒紧的声音。那你自信能不能套住两匹狂奔的马？阿里微笑了一下。很好，基督山伯爵说，不久就有一辆马车冲过这儿，拖车的是一对灰色有斑纹的马，就是昨天你看见我用的那一对。现在你必须冒着生命的危险在我们的门前拉住那两匹马。阿里走到街上，对正进门的走道画了一条直线，然后他回来把那条线指给在一旁的伯爵看。伯爵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背，伯爵一向总是用这种方法来称赞阿里的。阿里很喜欢这项差事，镇定地走到房子和街道相接的拐角上，在一块突出的石头上坐下来，开始抽他的长烟筒。而基督山伯爵则回到屋里，不再管这件事。快到5点钟的时候，伯爵显出异乎寻常的焦躁和不安。原来他算定那辆马车立刻就要到了。他走进一间面向街道的房间，不安地在房间里踱来踱去，时时站住听听有没有车轮滚进的声音，然后又把一个焦急的眼光投到阿里身上。但阿里却照常含着他的长烟筒悠闲地吞云吐雾，这至少证明他是全神贯注地在享受他心爱的玩意儿。突然间隐约听到了车轮急速滚过来的声音，而且立刻就出现了一辆马车，拖车的那一对马以野性复发，简直无法控制，他们拼命地向前冲，像是有魔鬼在鞭策他们一样。那吓坏了的车夫竭力想控制住他们，但是枉然。马车里有一个年轻女人和一个年约7、8岁的孩子，他们吓得都喊叫不出来了，两个人紧紧地搂在一起，像是决定至死都不分开似的。马车咔啦咔啦地叫着在粗糙的石头路上飞奔，要是他在路上遇到一点障碍一定会翻车的。他在街中央飞奔，凡是看到他过来的人都发出恐怖的喊声。于是阿里放下他的长烟筒，从他的口袋里掏出套索，巧妙地一甩，正巧把绳套套住离他较近的那匹马的前蹄，忍痛让自己被马拖了几步。在这几步的时间内，那条巧妙地抛出去的套索也逐渐收紧，终于把那匹狂怒的马的两脚完全拴住，使他跌倒在地上。这匹马跌到栏杆上，折断了栏杆，使另外那匹马也无法再向前跑。车夫利用这个机会从他的座位上跳下来，但阿里已敏捷地抓住第二匹马的鼻孔，用他的铁腕死命地抓住，直到那头发疯的畜生痛苦地喷着气，瘫软在他同伴的旁边。这整个的经过 还没有我们现在讲的时间长。但就在这短暂的时间内，一个人率领着几个仆役从屋子里冲出来，奔到出事地点。当车夫打开车门的时候，这个人就帮忙把那个妇人扛下来。这位太太这时仍一手痉挛地抓住椅垫，一只手紧紧地把他的小同伴搂在他的怀里。那个小孩已经完全失去知觉了。基督山伯爵把他们都抱到客厅里，放在了一张沙发上。放心吧，夫人，他说，一切危险都已经过去了。那女人听到这几句话，就抬起头来，带着一个最明显的恳求的眼光，指了一指他那依旧昏迷不醒的孩子。我懂得您惊慌的原因，夫人，伯爵说，仔细把那孩子检查一遍，我向您担保，您丝毫不必担心，您的小宝贝一点都没有受伤，他只是吓昏了，一会儿就会好的。 您这样说是为了减轻我的恐惧吗？可是您瞧他的脸色多白，我的孩子，我的爱德华，对妈妈说说话呀、啊、阁下，去请一位医生来，谁能救活我的儿子，我把全部的家产都送给他。 基督山向那惶惑的母亲示意，请他不必担心，然后打开放在旁边的小箱子，从箱子里抽出一只波西米亚出产的玻璃瓶，瓶子里装着一种血色的液体，他把那种液体滴了一滴到那孩子的嘴唇上。尿水刚刚滴到嘴唇上，那孩子虽然脸色依旧像大理石一样的苍白，却也睁开了他的眼睛，急切地向四周看了看。看到这种情形，那母亲简直高兴地发昏了。 我是在什么地方啊？谁使我这一场可怕的惊吓得到这样快乐的一个结局啊？哦， 夫人，伯爵答道，我能够把您从急难中救出来，我觉得极其荣幸，您现在就是在我的屋檐下。 这件事只怪我的好奇心作恶，全巴黎的人都称赞邓格拉斯夫人的马长得漂亮，而我也太傻了，竟想试试他们。 难道？伯爵装出很惊奇的神色喊道，这两匹马是属于男爵夫人的吗？ 是的，阁下，你认识他吗？ 邓格拉斯夫人吗？我认识的。现在对于您能脱险，我就更觉得高兴了，因为您这次遇险竟是我无意中造成的。昨天我向男爵买了这两匹马，但因为男爵夫人很后悔把他们卖掉，所以我就冒昧地送回给他，算是我的一件礼物，请他赏光收下。 那么您就是基督山伯爵了？艾米对我讲过许多关于您的事呢。 哦，是的，夫人，伯爵答道。 哦，我是艾罗妻子威尔夫夫人。 伯爵鞠了一躬，看起来他像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似的。 您的义举，威尔夫先生将多么的感激呀、啊！当他知道他的妻子和孩子的生命都出于您一手所赐的时候，他会多么感谢呀、啊！真的，要不是您那个勇猛的仆人及时赶来救援，这个可爱的孩子和我就一定都完了。 真的，想到您刚才的危险，我现在还有点胆寒呢。 哦，我希望你允许我适当地报答那个热忱勇敢的人。 夫人，基督山伯爵答道，我求您别宠坏了阿里，别给他太大的称赞和报酬，我不能让他养成每次出点力就希望能得到报偿的这种习惯。阿里是我的奴隶，他救你们性命只是尽了他对我的责任而已。 但是他是冒着生命危险的呀， 威尔夫夫人说。伯爵这种威严的态度给了他一个很深的印象。他的生命，夫人，不是他的，而是属于我的，因为我曾亲自把他从死里救出来。威尔夫夫人不作声了。 或许他是出神的在冥想为什么这个奇人初次见面就能给他这样有力的一个印象呢？ 在这短暂的沉默期间，基督山带着最温柔亲切的神色仔细地观察那蜷伏在他怀里的孩子，观察他的身体和相貌。那个孩子发育不足，脸色特别苍白，头发直而黑，虽然曾想办法使他卷曲，但却没有多大的效果。有一大绺头发从他那突出的前额上垂下来，直垂到他的肩头。那一对充满了狡猾阴险和顽皮执拗的眼睛显得十分的机灵活泼。他的嘴巴很大，嘴唇极薄，还没有恢复血色。从这个孩子的脸上一眼就可以看出他的个性深沉而诡谲，他的面貌倒实在像一个十三四岁的孩子，不像是这样年幼的。他的第一个动作是猛地一推挣出他母亲的怀抱，向伯爵装救命良药的那只小箱子冲过去，然后他没有得到任何人的许可，开始把药瓶的塞子一个一个地拔出来，充分地显示出是一个从来没有受过约束、怪癖、任性的被宠坏了的孩子。别碰他，我的小朋友，伯爵急忙喊道，有些药水不但不能尝，就是闻一闻也是很危险的呢。维尔夫夫人的脸色变得非常苍白，抓住他儿子的臂膀，把他拖到自己身边，但看他没有出事，他自己也向那只小箱子瞟了一眼。这一眼虽短，但却意味深长，当然没有逃过伯爵的慧眼。这时阿里进来了，一看到他，维尔夫夫人就露出一种欢喜的表情，并把那孩子抱得更紧了一点。他说， 爱德瓦，你看到那个好人了吗？这个人非常勇敢果断，刚才拖车的那两匹马发疯了，几乎把车子撞得粉碎，是他冒着生命危险拖住他们的。谢谢他把我的孩子，要不是他来帮我们的忙，你和我都活不到这个时候了。 那个孩子撅起了他的嘴唇，用一种厌恶和藐视的态度转过头去说，他太丑了。伯爵看到这种情形，心里感到很满意。当他想到这样的一个小孩子也可以使他的一部分计划有希望实现的时候，一个微笑就偷偷地爬上了他的脸。维尔夫夫人对他的儿子斥责了几句，但他的斥责是这样的温和，谁看了都知道一定是不会发生效力的。这位太太，伯爵用阿拉伯语对阿里说，因为你救了他们的命，想叫他的儿子谢谢你，但那孩子不肯，说你太丑了。阿里把那聪明的脸转向孩子，定睛凝视他，表面上虽毫无动静，但他的鼻孔却在痉挛般的一张一缩，所以在基督山老练的眼睛里知道那句不知好歹的话已使那个阿拉伯人受了多深的创伤。 是我冒昧问一句， 维尔夫夫人站起来预备告别的时候说， 你是经常住在这儿的吗？ 哦，不，夫人，基督山伯爵答道，这是我新近买的一个小地方，我的寓处是在香榭丽舍大道30号。我看您的精神已经恢复了，您一定想回家了吧？我预料到您的希望，已吩咐把那两匹托您来的马套在我的车子上，并且叫阿里，好，就是你认为太丑的那个人。他笑着对那个孩子说，赶车送你们回家，而您的车夫则暂时留在这儿，照料修理您的车子。车子修理好以后，我会用我自己的马直接送回给邓格拉斯夫人。 但我不敢再用那两匹可怕的马拖我回去了， 维尔夫夫人说，您一会儿就知道，基督山答道，一到阿里的手里，他们就会驯服的像羔羊一样。